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基本法第79条有讲咗嘅，系咩情况之下一个议员会丧失佢嘅资格？咁你谂下，第79条讲法咧，就算佢系犯咗刑事，犯咗呢个刑事罪行，判埋刑啦，都唔会因为咁样就自动丧失佢资格嘅。你系要喺立法会里边有三分之二多数嘅议员通过一个议案，先至可以褫夺佢嘅议席。你谂下佢。佢就算犯殺人罪，都唔係因為咁自動咧就會喪失資格嘅喎。你睇翻人大常委決定，從來冇去即係指名道姓特別去針對具體嘅人物嚟到去做。佢呢個唔喺佢嗰個層次做嘅嘢，唔應該係咁嘅。佢應該列出一個原則嘅啫。 原則就翻去宣誓嘅時候嘅釋法啦，就係話效忠特區擁護基本法就係。 咁你都要有個機制去做噶嘛？係咪？你個機制，所以我話在人大常委会解释了104之后呢，我当时都讲，如果到我有104有人大常委解释之后呢，我就不相信以后有些人仲敢去以身试法，即是宣誓那里玩嘢。但我当时我问，如果有人真是继续，我有意是这样，有些什么后果呢？有人说，你个主席不是宣布他即系丧失议席咯，我话主席冇权咁做，人大常委个决定冇俾到主席一个咁权，系咪？即系人大常委会就话，嗱，如果佢咁做咧，佢就会丧失个议席啦。但系由边个嚟到去即系宣布佢丧失议席？个机制系点咧？即系佢由违反咗你嗰个宣誓及声明条例，至到佢丧失议席系点样？嗱，以往就系法院决定嘛，法院裁定话佢已经丧失议席。 曾玉成的說法呢，就是建基于如果现任的立法会议员可以延任一年来填补这个真空期，是吧？你不应该褫夺某一些人的议席，是吧？因为要褫夺他们的议席呢，是要根据基本法第79条，我讲过很多次的了，这个都是吧？ 他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当你做紧嘅时候，你唔可以随便去褫夺佢嗰个。 系啊， 咁如果佢延任嘅话，佢都系做紧嗰个位啊嘛。 唔可以咁样讲啦。咁但系人大常委会唔会话屌，即系边个做得边个唔做得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你大家心照噶啦，系咪？即系咁样啫嘛。咁但系你有咩办法令到佢唔捻做得咧？咁呢个就可能由人大常委会交翻翻俾你特区政府去做啦，啱唔啱啊？系嘛？咁你又会引起司法诉讼噶啦嘛？即系嗰阵时我反对。法院去褫奪立法會議員的職位，係嘛？咁就係因為有79条寫得清清楚楚，立法會議員喪失議席有好多款嘅 ，OK？ 點樣嘅情況係喪失議席？而呢個喪失議席，佢仲要屌你尾，即係其中有一兩項咧， 還要經過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才得，如果你有人提出這個動議是吧，然後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所以呢就三分之二那個所謂否決權呢，就除了政改方案就是這個了，但是這個因為很少用嘛，你明白，主要就是講政改嘛，其實是是吧，你要否決，你即是說你要褫奪一個議員的議席是很難的嘛。咁點解當初要定79條出嚟呢？一係你就死撚咗，咁就冇咗個議席啦，宣布個議席冇咗啦，由立法會主席，你病幾個月開唔到會，咁又得係咪？你犯咗法係咪？個刑期嘅門檻達到係咪？咁又可以由議員提出一個動議，跟住就叫你勾，但要三分之二，我都俾人提過啦，屌你！我嗰次非法集結判監。跟住緩刑，蔣麗雲都搞我啦，喺內會提，結果諗起自動收翻，咪俾我噏完之後，冇記唔記得啊？係咪先？係嘛？咁係可以提噶，咁但係你要三分之二通過啊嘛，係嘛？好啦，講翻呢個延任一年，屌你咩？而家你嗱嗱臨就出聲嗱，我覺得其實泛民嘅態度係好簡單嘅，你唔需要咁快就屌你咩擺出一 飛身撲埋去啊！ 屌你乜鬼？屌你！你唔好，你一定要預我啊！咁屌你係咪？我的講法是啱啱相反，根本我哋屌你，你如果要延任一年，留翻俾你建制派做咧，咁係咪應該咁啊？係，咪即係話我呢個講過啦，上個禮拜四已經講撚咗噶啦，係嘛？你林夕都後過我噶，老實講係咪？不過我講冇人聽啫嘛，屌你咪，你林夕喺大台喺蘋果講，咪屌你咪啲人，不過留言啦，大家睇留言啦，可能又話佢係鬼噶啦，屌你咪，係咪？又話林夕屌你咪，林夕大師收撚咗錢啦，咁可能係咁啦，係咪？唔理啦，呢個係嘛？咁所以而家你對嗰個有冇得延任，你就喺度即係咁快表態冇意思。你要表態嘅話，你就係總辭，係咪？屌你乜你咁撚樣玩法，係咪？你政府係咪先？即係而家個情況就係、是，你政府猛講，然後選舉都冇政治考慮，一定冇人信你噶嘛，係咪？咁但系而家都冇符噶啦，咁我交咗俾人，即系、由人大去決定。咁根據曾浩成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即系嗰個做法係點咧？用咩辦法嚟處理咧？咁樣咁啊，俾人大常委會決定。頭先我都提到噶啦，係咪？即系話喺第六屆嘅立法會完結，即系9月30日啦，係咪？至到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即系明年嘅10月1日，咁有一個。即是立法機關，而這個立法機關呢是不可以去委任一個立法機關的，大佬。如果你看回部基本法，那個是97前的臨時立法會，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屌是兩個立法機關的，有一段時間香港立法局屌你咩就在中環開會， 跟住在深圳， 他有沒有深圳一個臨時立法會咁啲人呢有部分係重複嘅，嗰啲建制派啊，包括仲有馮檢基呢條撚樣啊，係咪？即係而家點解要叫個撚樣呢？最近成日出 Facebook 又冇人睇嘅，做啲嗰啲 video， 屌你諗乜就喺度鬧鳩 Donald Trump 啊，跟住又話屌你咩外國勢力噏呢啲掠近共產黨嗰啲建制派講嘅嘢，屌你阿基嚟嘅博乜撚嘢？話俾我聽，你博乜嘢而家？你想博乜撚嘢先？而家喺度。你去選又輸撚緊，咪等佢又委任一次做臨立會咧？請問，屌你啦，咪真係，即係一個人，所以搞政治，我講過90多次，不知進退就丟架收場，就係咁啦，係咪？好啦，講翻呢一個咁嘅真空期，你嗰個立法機關，你又唔可以搞選舉啊？係咪？你話誒、我整一個屌你咩？即係臨時立法會，不過咧。呢、這個是為了填補呢個真空期嘅，但係選舉產生，我屌你！如果可以選舉產生，你又唔得使延後選舉啦，係嘛？係嘛？咁你唔會選舉產生咁撚笨柒啦，釋法係嘛？係嘛？即係你可以釋法做啊！我要喺呢個真空期裏面咧，整一個立法機關，但係要選舉產生嘅咁樣，咁你哋冇得炸營啦，係咪？屌你可以選舉產生，你唔使押後選舉啦，係咪？咪多撚魚啊！所以佢釋法唔會咁樣做嘅，係咪先？或者做個人大決定咁樣做都唔得嘅，係咪？咁有兩個方法，即係如果曾慧成話，第一就喺第六屆、第七屆之間增設一屆，叫做第六 A 屆，任期一年；第二咧就將第六屆嘅立法會任期延長一年。咁而家佢就傾向咧，就係將第六屆嘅立法會延長一年，可能即係北京都係咁樣，你明唔明啊？咁呢個延長一年， 他就引述这个即是立法，因为人大常委会可以有这个决定的。咁佢舉例就係呢個一地兩檢啦，係咪？咁當然啦，我哋認為一地兩檢嗰個決定，屌你啦，咪真係自己冚自己，你又係違反基本法噶啦。老實講，係咪？不過係，屌你而家你北京話乜都得噶啦，又唔夠你噏，係咪？咁佢話人大常委會可以作出一個決定嚟處理基本法冇規定嘅問題。咁就參考嘅例子就係2017年關於一地兩檢嘅決定。咁佢特別引述呢個高等法院法官對一地兩檢司法覆核判詞同埋人大常委會決定嘅性質同埋地位，即係話我就想問阿曾國成，咁高等法院嘅判詞係咪凌駕基本法咧？可以，係咪啊？基本佢嗰個判詞係根據基本法嘅，係咪咧？我真係拗撚曬頭喎！嗱，佢提出四樣嘢嘅，第一，人大常委嘅決定等同釋法。本港法院無權裁定有關決定不具法律效力，嗱呢個咧就真係冇符嘅，決定真係等同釋法嘅。過去嘅例子就有噶啦，係咪？2004年人大釋法，令到你冇2007、2008雙普選，咁後屘就自己覺得屌釋法都唔撚掂。2007年咧做個人大決定啊，令到你冇2012雙普選，三部曲就改成五部曲 ，OK？ 2017年嗰個人大831決定咧，就係決定咗呢個特首行政長官。由篩選產生俾你篩選個候選人，然後俾你去投票，屌你啦，咪真係俾香港人去投票。咁我哋就投票反對呢個八三一決定，呢、這個又決定。咁呢啲人大決定咧，睇翻基本法裏邊入邊有嗰啲人大決定，全部佢都係有基本法嗰個法律效力嘅，咁樣係嘛？咁呢個唔撚使你呢、這個高等法院法官講啦，係咪？第二，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某個議題係咪符合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第三，人大常委可以通過頒布決定嚟行使佢監督權。第四，人大常委會可以喺基本法框架裏面制定對香港有法律約束力嘅規定。咁即係你嗰個決定咧，人大常委會嗰班人閂喺埋門做嘅決定咧，就可以乜都得噶啦，係嘛？咁曾國成就引述呢一個判詞。咁喂，你唔使引高等法院嘅判詞啦，高等法院上邊仲有個上訴庭，跟住仲有終審法院添啦，係咪啊？咁不過冇人挑戰你去到嗰啲即係終審法院啫。咁但係終審法院就唔可能去即係否決你人大嗰個決定啊嘛，係咪先？咪多撚魚啊！成日一言以蔽之，呢一段説話你而家我哋即係藍色底呢一段説話，一言以蔽之就係人大常委會說了算。係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凌駕一切，咁咪得咯？ 係我仲話人大常委會大撚曬。 咁但係周玉成咧就要係啦，即係我哋嘅講法就係人大常委會大撚曬，咁咪得啦？你使乜講咁多咁多啫？係咪？咁但係佢要咁樣寫嘅嘛？咁樣寫代表嗱呢、這個有法理基礎嘅咁樣係咪？咁就係有矛盾啊嘛？係咪先？你其實而家。老實講啦，即係大家都冇諗到，係嘛？即係個基本法，屌你咩？你話行穩致遠，你又未修改過，係嘛？咁啲法律咧，即係尤其是呢啲小憲法咧，你就應該即係可以即係點講咧？有兩種嘅，一種咧就是剛性嘅，喐都唔喐得嘅，係嘛？一種咧，屌你可以因時而制宜。因地而制宜，因事而制宜，又因人而制宜都得，咁呢個咪共產黨咯。所以你留意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改過好撚多次嘅喎，係咪？同政治鬥爭有關嘅喎，係咪？最新嗰次就係終身制，咪係修改憲法係咪？咁你好多時你修改憲法或者修改基本法，咪要與時並進先？咁而家個漏洞咪出咗嚟咯，係咪啊？咁所以即係你而家。嗰、那個人大決定會唔會就係你定一個就係千秋萬世又出現呢啲咁嘅真空期嘅點樣解決？係咪應該咁咧？其實如果咁嘅，與其咁啊，不如修改基本法啦。修改咗基本法個門檻比較高，係咪又比較複雜，解決唔到而家嘅問題，係咪就咁解啫嘛？其實就係、是、如果你要從個法理基礎嚟講，我哋從個政治嗰個角度嚟講就係、是、屌你老母，而家根本打橫嚟，係咪？所以唔該，你泛民主派唔好繼續講。如果立法會冇咗我哋嘅聲音，冇咗我哋嘅議席，23條又被通過，我屌你咩？而家係國安法啦，仲23條，屌你啦！仲喺度講23條，係咪？即係國安法唔夠惡，23條仲惡，係咪咁解咧？而家呢條國安法仲唔夠惡，惡你個老虎啦，啱唔啱？所以你呢班咁嘅人，即係我即係唔識講嘅，即係講你呢班人真係係嘛？ 嗱咁啊，我哋第三節講完未啊？夠鐘未啊？ 搞夠噶啦， 夠 啦， 仲有兩分鐘，你 set 咗，我睇冇睇到嗰度，我睇睇而家嗰度雜十嘅。咁而家我嗰日睇下邊個林鄭月娥就話即係嚇，嗰啲延任嘅話，其他嗰啲既然延任一年，其他嗰啲都應該係咁過啦，係咪咁樣？係咪？咁但係點解你會咁擔心？即係延任冇你份嘅啫，呢個先係一個問題。你楊岳橋、胡志偉，你點解咁撚擔心延任一年？你四個即係嗰四個俾人即係 DQ， 下一屆嗰個參選，即係啊，你嗰個提名無效，咁會唔會影響到你冇得延任？點解你會咁樣諗咧？係咪？ 心中有鬼嘛？ 唔係會驚啊？乜？而家有人講啊嘛，有人講唔好撚俾佢做啊，係咪？咁呢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喺商業電台嗰度講噶嘛，係咪？佢都提出一地兩檢啦，由人大常委會作決定啦。咁所以我哋即係而家都可以估噶啦。個結果就係人大常委會做決定，咁啊決定佢定一啲原則性嘅嘢。咁至於俾唔俾呢四個柒頭繼續延任咧，就你特區政府去決定，可能就係咁樣，係嘛？休息一陣。